似乎就是要監管食店的持牌人、出售食物的人士、其實你們怎麼看你們的責任的問題呢？ 我哋呢都係琴日睇新聞就聽到阿局長喺立法會咁樣回答。咁呢我哋咁多個飲食業商會自己咁多個主席啊會長啊咁呢都似乎冇係即係政府未同我哋有咩諮詢過嘅。咁所以我哋琴日聽到嘅時候呢都有少少愕然。咁呢就即係好似你哋頭先分析一樣啦，即係你哋分析得好詳盡啦，係咪？即係其實常理嚟講呢就我哋冇辦法去確保到嗰、那個即係當我哋嗰個食物交咗俾嗰個外賣平台之後嘅事呢我哋係無法確保㗎喎，現實上係咪、即係佢作為局即係政府佢寫一句落個法例度就好簡單嘅啫，係咪？你必須確保咁就寫完啦。咁但係我哋點確保呢？現實嚟講，咁你派個經理去跟住佢，還是係點呢？咁當然可以，好似即係頭先都有提到，我哋可以話喺個合約度，我哋又寫一句落去啊，嗰、那個外賣平台你必須確保咁。但係咧，呢、這個就唔係法例嚟噶嘛，合約咧即係個合約啫。咁佢做唔到嘅時候咧，咁我最多都係去民事索償翻嗰個平台。咁但係咧。嗰、那個我哋個食肆嗰個牌照個分數啊、扣分啊，咁、那個刑事責任就始終都係嚟我哋食肆度，咁係咪合理呢？即、我哋飲食業就覺得唔係咁合理咯。咁同埋最重要一點好重要咧、就係嗱，呢啲外賣平台咧，佢哋基本上我哋一日常用嘅，全部都係啲科技國際巨擘嚟嘅。即係間間都喺唔喺紐約上市，就喺倫敦上市，係嘛？都係幾十億嘅即係資產，幾百幾千億資產，營業額咧去到即係全部都係百億千億。咁佢哋咧，即係我哋反而我哋餐廳咧，只係小企業啫，係嘛？你唔好當佢係外賣仔喎，佢係一個國際企業。咁其實咧，我哋同佢之間咧冇咩談判籌碼噶。係咪？即係佢有曬國際嘅規矩，點樣做一個好高嘅收費咁樣。咁所以如果政府真係覺得呢樣嘢係需要有啲監管咧、可能比較合理咧，就係同佢哋去監管佢哋係合理過嚟監管我哋喎、似乎係咁樣喎。咁當然你當你太呢啲嘢太嚴嘅時候咧，可能呢種咁樣嘅外賣好方便市民撳個電話就得到嘢食嘅呢種運作模式咧。如果處理不當咧，可能都會被扼殺嘅， 係 咪？因為你令到個成本太高啦，法律責任太大啦，咁大家都寧願唔做呢啲生意啦，太麻煩啦。 好，黃傑龍啊，我睇法同你都有啲相近嘅，的確嘅咧。嗱，你因為你喺個平台度，外送平台度，你交多俾佢，咁你的確又好難監管喎，因為你點監管啫？因為聘請員工，今日甲，聽日乙咁樣，同埋點樣運送過程，你亦都係好難監管。所以如果將個責任放喺你哋嗰度咧，我都覺得都係有一個些少不合理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會唔會可以咁咧？即係話政府咧，可能有一個叫認可嘅外送平台。咁正如都講啦，呢啲都係一啲國際性嘅，亦都好獨具規模嘅。咁即係話，如果佢要申請做呢啲咁嘅外送嘅平台咧？佢先咧就要喺政府度登記咗，做一個所謂一啲好多時候我哋一啲專業平台都係㗎，即係一啲都係一啲叫認可嘅一啲營運者咁樣。咁如果你哋咧就係通過依啲咁嘅政府認可或者係一度表列嘅一啲外送嘅平台咧，咁你個站咧就可以豁免啦，因為依啲平台咧已經係政府承認咗啦嘛。但係如果你話，基於一啲成本效益問題，或者甚至可能你揾翻自己嘅一啲集團去做咧，咁就變咗，因為你唔係喺認可個嗰個表列裏邊啊嘛，咁嘅時候咧，你哋就要確保啦，否則的話咧，個站就喺你度啦。咁你覺得如果咁咧，即係分咗兩個層面，即係一個表列嘅，一個就非表列，咁而有唔同嘅責任，咁你覺得業界係咪都可以接受咧？ 嗱，你咁講咧，就當然合理好多啦。即係其實你講嘅方法咧，就類似而家嗰啲收費友啊，環保署去負責嘅，都係咁嘅。即係以前咧未有個制度之前咧，就是但一個人嚟收咗你啲費友去都得。咁但係咧，就驚有啲地溝油嗰啲咁嘅問題。咁所以後來咧就有咗呢個認證嘅方法，你一定要係幫襯呢啲政府認可咗機構，確保啲油去拎去做生化柴油嘅，每樽都係食嘅咁。咁你頭先講都係類似咁嘅方法啦，係嘛？咁咧，我認為起碼係合理可行嘅其中一種方法。 咁但係當然咧，佢有冇問題咧？咁我頭先都有提啦。你越係多呢啲監管咧，咁佢嗰個行政成本同埋佢個確保要做到曬呢啲嘅成本，可能就好高啦。咁可能你買個飯盒咧，個飯盒$50，但係送貨費$80，咁都唔出奇喎。咁但係呢個就即係社會要討論咯，究竟我哋嗰個食物安全有幾重要呢？係咪即係或者究竟幾外賣裏面有幾多係真係咁大問題呢？即係呢個都係大家要討論咯，因為一般客人我哋都注意到呢，其實佢哋叫得外賣都預咗嚟咗屋企就唔會喺餐廳食咁熱辣辣咁好食㗎啦，係即係常理咁一般客人都接受嘅。你話係咪有好多去到已經變壞曬，直頭食到人肚屙咧？咁我哋亦都唔係聽到好多呢啲個案喎。咁所以即係我諗呢啲都係要討論嘅課題啦。 嗱，當然即係譬如頭先討論過嘅就係涉及到對於一啲新興嘅經營模式咧嘅規管嘅問題啦。即係如果過多嘅規管咧，好多人就會關注會唔會扼殺咗某一類嘅經營嘅模式嘅興起啦。但係調轉咧，另一方面即係黃建龍可能咧都想理解一下咧，其實大家中間嗰個嘅合約嘅關係。到底是怎样的呢？即是当我透过那个外卖平台我跟你去落单的时候，究竟我是直接当是我直接跟你买食物，定 是我落单给个外卖平台，由个外卖平台代替我向你买食物的呢？即是个关系到底是怎样，或者你们跟那个外卖平台的关系是怎样 的？这个呢就你问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了。它的常理的答案和一个法律的答案我想都会不同，即是个平台同我哋每间餐厅签过合约，佢个厚度呢成寸厚嘅。咁究竟佢即係点样去厘定，係究竟係佢等于佢只係做中间人啦，还是係佢买咗我哋个嘢佢卖俾个客啦。因为钱就佢收㗎嘛，个平台就即係收咗钱，咁佢先拆分账俾我哋㗎喎，就唔係我哋收咗钱跟住找数俾佢㗎喎。 是 吧，咁所以呢即係所有呢啲都係一啲即係问题，而家似乎就唔係咁厘清嘅。 係，所以我 係 啦，所以我都想问，譬如你哋同嗰间嘅外送平台呢去定合一个合作关系嘅时候呢，佢有冇一啲嘅条款可以话到俾你听，譬如一般呢係即係佢个外送员会喺你大概落咗餐几分钟之内呢就到达啦，即係之类咁样嘅条款㗎。 我坦白讲，我冇拎嗰份两寸厚嘅合约出嚟，去到呢个程度咁睇。咁一般咧，我觉得常理上佢都唔似系会写咗合约度保证几多分钟内，即系唔似有啦。咁但系我亦都冇真系冇睇过，我亦唔知个合约准唔准我哋咁去 disclose。咁所以咧就唔识答你呢个问题。 系吓， 黄建龙啊，即系你呢个我都觉得都系好复杂嘅，因为你讲得好啱，即系每个合约咧。那個餐廳和個經營者，即係個外送平台，大家嗰個條款都未必一樣。第二咧，就總管你話嗰啲錢就係去咗個平台嗰度，跟住再去翻嗰個餐廳咁樣。咁當然啦，邊個負責收錢呢、這個好多時都係決定到嗰合約方係邊個啦。咁有陣時候亦都未必係嘅。即係正如好似頭我哋買樓咁樣，我哋啲錢我哋都唔係直接俾個買家，我哋都可能俾嗰個地產代理啊咁樣。咁所以並不代表話，地產代理收我錢就等於咧個地產代理咧就同個業主買咗個單位，跟住咧又轉售俾我。咁未必嘅，佢只係做一個代理人嘅啫。咁所以最終究竟係嗰、那個顧客咧係嗰個合約同邊個關係咧，我都係覺得都係要睇下個合約條款先知啊。 但黄建龙，你觉得其实即系除咗头先所讲，系咪用一啲即系叫做表列嘅方式去处理嗰啲嘅网上外卖平台咧？仲有啲咩方法可以确保到个食物安全问题咧？因为终究如果食落去嘅食物有问题咧，啲顾客亦都可能对于嗰间餐厅会失信心噶。 比较简单嘅方法，可能就系制定一啲行业指引俾呢啲外卖平台咯。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喺啲平时嘅运作都系咁嘅。即唔係話每一步每一樣嘢都要去到法例去監管，因為去到法例咧，始終都係好複雜啦。咁用呢啲大家業界自愿遵守嘅一啲行業規矩，咁特別係當呢啲平台其實數埋都係一隻手數曬咁多個平台，咁佢哋亦都係一啲好具規模嘅公司，一般佢哋其實我哋嘅理解，佢哋都好重視社會責任同衞生嘅，就唔係話好撈教嘅公司嚟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就唔應該係好難處理到嘅問題咯，所以將件事搞到太複雜。 好啊，多谢晒你，黄杰龙倾到呢一度，唔该晒吓。黄杰龙咧系稻苗学会嘅荣誉会长，电话号码18723111。当大家即系点一点咧，就可以买到外卖食物嘅时候，大个食物安全点监管咧，打嚟倾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2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48宗核酸检测阳性和173宗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个案，再多5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計119,300多人染疫，9,120人死亡。新增個案之中有17宗是境外輸入。醫管局情報5宗離世個案，其中一名離世患者的年齡不詳，在街上被發現的時候不省人事。今個月2日送往明愛醫院，腦部出血，入院篩查呈陽性，轉送廣華醫院腦外科病房。情况持续恶化，寻日离世。由于未能够核实患者身份，未知病历。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至今有超过2300间学校复课，今朝有26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包括21宗快速测试同5宗核酸检测，涉及24名学生同2名教职员，其中2宗个案嚟自同一间学校，患者系一家人。他又說現時確診數字日與日之間的波幅有30至40宗，有穩定趨向回落情況，看不到有反彈或者再向上的趨勢，但是現時每日大約300宗確診仍然是高水平，社會仍然有一定傳播鏈，要保持警覺和要做檢測。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說，今日與多個外國商會、香港雇主聯合會、中小企業界、紡織及製衣業界和內地港人團體舉行2場視像會議，聽取對經濟活動的意見。他說，與會者提供了非常重要意見，強調要保持香港競爭力，在聯通世界和聯繫內地要積極做工作，亦都有提出盡快與內地正常通關往來。李家超又說，很鼓舞聽到外國商會代表共同一起將香港優勢向世界宣揚。李家超競選辦主任譚耀宗說，明天在會展舉行的競選活動有過千人出席，包括競選辦顧問團、主席團、地區人士等，出席人士要自行做快速檢測，呼籲沒有獲邀的人不要出席，警方亦都很重視和配合，確保參與者安全。北京市委、市政府向全市民中發信，指北京遭遇來勢洶洶的疫情，因應 Omicron 變異病毒株傳播速度快、人力性強，令到北京面臨有史以來最嚴峻和最複雜的防控形勢，強調當局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動搖，堅決阻斷疫情傳播鏈。信中說，北京當前疫情處於高位平台期，防控處於最緊要的關鍵時刻，當局將會暫時延續五一假期社會面防控措施，包括繼續開展核酸篩查、暫停堂食和倡導居家辦公、中小學暫停返校等，以進一步減少人員流動，希望社會各界和市民配合各項防疫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4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早前屯門龍富路去黃珠路方向近龍日村的反車意外已經清了場，現在龍富路近龍日村的交通回復正常。反方向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蝴蝶灣公園迴旋處一段的交通比較繁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路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同埋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交代征费方面建议就话加到去1蚊。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联合国对呢啲即弃塑胶咧系特别关注，所以我哋多方面咧系减少胶袋、即弃塑胶餐具以至系饮品胶樽，都呼吁商界咧各方面帮手咧系源头减费，同时间咧源头减费咧都要大家全民参与。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剛才都提到啦，有關於一啲嘅網上嘅外送嘅平台啊，食安嘅投訴咧，近年嘅數字係增加咗嘅。咁點樣去確保個食物安全問題呢？尋日咧喺立法會度咧，政府去回覆一個書面質詢嘅話咧，就話即係食環署咧正係計劃咧喺而家嘅發牌制度之下咧，就明確要求食店嘅持牌人咧要確保咧交俾網上平台或者外送服務承辦贩商送递嘅食物咧，都要符合相关嘅持牌条件，包括咗一啲嘅食物安全嘅要求噶。咁但系亦都正如即系头先我哋同另一位嘉宾咧，道会学会嘅荣誉会长啊黄杰龙倾过啦。咁。但係即係個食物就係由個外送平台去負責去送遞嘅啦嚇，咁點樣可以係確保到即係個食店係咪真係有責任啊去監督嗰個嘅外送平台嗰啲嘅人員啊嘅服務咧，同埋點解最後個責任會係由啲食店持牌人去負擔翻咧？1872311咧都係打電話嚟發表一個意見同睇法嘅。其實潘永祥講到呢一度咧，留意到即係之前啊食安中心咧前幾年。 年啦，亦都出過一啲嘅報告啦。咁亦都係特別就係有關於啲外賣嘅點餐嘅平台咧，點樣可以確保到個食物安全嘅？嗱，譬如咧，佢亦都話咧有一啲嘅指引嘅，包括咗咧就係喺個即係送遞嘅過程之中，有冇用到一啲合適嘅即係保温嘅容器啦？咁另外就係譬如你喺送嗰個嘅過程當中啊，有冇去用一啲嘅叫做即係隔熱袋啊，去隔熱翻咧一啲冰凍同埋係一啲熱嘅食物咧嚇，以確保佢哋嗰個温度唔會係不確地去提升咗咧。咁譬如就係你喺個運送嘅過程入邊，你送完之後啊，即係有冇用啲消毒劑啊，或者係簡易啊，去徹底清潔你個送遞容器或者係嗰個電單車嘅儲物箱咧，即係行李箱嘅問題啦。咁此外就係嗰個嘅送遞平台管理人員啊，有冇查核到啲速遞員到底用咗幾多時間去送遞嗰種食物，當中有冇一啲嘅送遞嘅延誤，而因此導致到嗰個食物安全嘅風險係增加咗咧？嗱，其實食安中心咧係有提醒到啲做外送平台嘅人士咧，或者係啲食肆咧相關。关嘅问题，咁但系头先个种种即系写就写咗出嚟啦，但系点样去监管中间即系啲外送员真系依足规矩去做咧，都系另一个问题。 冇错，反而你话即系嗰啲承载嘅仪器啦，即系呢个重要啲啦，因为一啲咁嘅外送平台，咁你一定会添置一啲物资啦，系嘛？咁你一定会，譬如话啲冻嘅食物，我用啲乜嘢去承载，咁或者热嘅点样？咁你呢啲咁嘅物资，呢啲仪器买咗翻嚟。咁你通常你都會一路咁都係使用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咧就反而容易。咁當然啦，監管譬如話究竟用幾耐時間運送到啊咁樣。咁當然啦，除非你話好似我哋而家都有啲即係運送嘅平台，不過當然唔係食物嘅。咁可能佢有啲科技咁樣嗱，收到咁佢就即刻上網啦。咁你即時睇到，甚至可能一個顧客都睇到嘅。跟住咧交收到嗰時亦都會睇到嘅。咁即是话咧，咁到时如果出咗事嘅，有啲食物，咁如果即系政府监管部门咧，可以追讨到，追查到，咁你几时去到嗰个餐厅啊？或者甚至可能个餐厅嗰个食物几时已经制造好噶啦？咁而佢攞嗰阵时又几时？去到即系顾客嗰个屋企嗰阵时又几时咧？咁样，咁呢啲就都可以有啲科技去做一个监管嘅。咁但係當然啦，呢個就可能牽涉到即係科技嗰陣時嗰個運作成本啊，係點樣啦？ 電話號碼1872311 1872311，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即係外賣嘅點餐平台啊，如何確保食物安全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一位即係外賣平台嘅外送員咧，阿文先生喺度嘅。文先生你好。 系 好，文先生，因为我哋都头先讲过咧，就是、食安中心咧，关于即系啲外送平台嗰个送递过程当中咧，都俾咗一啲嘅安全嘅食物安全嘅建议嘅。其实都想问一问啦，即系譬如而家佢个外送平台系点样去记录你哋譬如系几点去，系咪喺合理时间之内攞餐，攞完餐之后系咪喺合理时间之内咧送到去个顾客手上嘅咧？ 其实通常就。佢会跟翻你嗰个送递嗰个距离而去评估下你嗰、那个送递嘅时间系咪合理，即系例如一公里以内，咁你冇可能用半小时去嘅时间去送啦。咁只要其实个时间合理，佢都会接受你个送递嗰个时间。 即系个送递时间就知啦。但系譬如你几点几点攞食物嗰样嘢都会知噶，嗬，系咪啊？ 会啊，因为你攞完食物之后咧，你要喺嗰、那个自己嗰、那个应用程式，即系电话上面应用程式，就要揿翻嗰个 pick up 嗰个掣，咁你先可以进行到下一个步骤去送俾客人。 阿文生啊，咁嗱，你收嗰啲食物嗰阵时候会头先都话咧喺个即系有啲有个 app 咁度输入一啲资料啦。咁但系如果我顾客收咗咧，系咪都你都会输入去噶？ 如果顾客收咗，我哋都要喺个 app 入边嗰度，即系 check 翻，即系揿翻个即系送递嗰个掣。 咁即是话咧，只不过咧就系嗰个餐几时制造好，你当然未必会知啦，因为你哋去到嗰时候，佢已经可能放咗喺台面噶啦嘛。 系。 咁但係譬如喺成個嘅運送過程當中啦，佢就話個冷熱食物呢要分隔存喺啲唔同嘅隔熱袋入面啦。實際上你哋嗰個做法係點樣嘅呢？即係相關嘅公司有冇提供到呢啲嘅設施俾你哋，同埋有冇人可能係突擊抽查你哋成個外送嘅過程㗎？ 通常佢所謂冷熱其實都係擺喺同一個保温袋上面嘅，即係佢冇話，即係佢即係外賣平台公司佢唔會話分一個叫一個兩個保温袋俾一個裝熱食物，一個裝冷嘅食物，都係派同一個保温袋，你自己去即係去擺去保温袋入面，跟住送俾客人啫。即係嗰、那個處理食物嗰时候就系咁啦。 咦，咁咪即系都有啲唔理想喎。嗱，比如我啲系鱼生或者一啲冻嘅食物，咁我就希望咧即系维持冻嘅时间耐啲啦。咁你又放咗啲热嘅食物同捞埋，咁咪抵消咗咯。即系变咗我明明想冻嘅，佢好快就已经变咗热咯。 系有冇一啲咁样嘅指引系冷热食物应该要分开去袋噶？ 其实有嘅，其实系嗰、那个外卖平台公司有讲到呢、這个即系指引啦，所谓。但系其实好多时外卖平台都会即系佢会喺我哋运即系接完第一张单之后，佢可能会插即系俾第二单我要我去第二间餐厅嗰度攞食物。咁如果我第一张单嘅餐厅系攞雪糕、攞寿司嘅话，咁如果跟住我攞完，佢无啦啦俾第二张单我，叫我送，譬如送面啊、送饭啊嗰时候，咁我点样去处理？呢、這个又系一个问题啦。 即系其实佢派单俾你哋嘅时候，就以你哋最近嗰个区域去跟嘅啫，就唔会考虑到嗰啲食物咧系咪应该攞完之后就要尽速地先送咗去某啲地方啊嘛？你意思系？ 通常都是跟平台嗰、那個即係嗰個建議嗰個路線，即係攞完搭嘢食之後，去撳喺Apps 入面撳嗰個 pick up 嗰個掣之後，就是、跟翻佢叫你送第一個客人嗰、那個嗰、那個送完第一個客人之後，就送第二個客人，即係跟翻呢個路線去送係 啦。啊，文山啊，我想問咧嗱。如果你一个好大嘅袋，乜都装晒嘅，咁就会出现你头先个问题出现啦。因为你，我相信咧都系你送完攞咗 A 个餐嗰、那个食店，咁去 B， 咁咪都系附近啦。咁你又唔知，就正如咗讲，可能之前 A 店系冻嘅，跟住去 B 店嗰啲食物热嘅。咁但系其实喺嗰个容器嗰度，即系如果系整多几个，比如话最少都有三个啦，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有啲凍嘅同啲熱嘅，咁你就可以分開啦。咁樣其實喺你哋嗰部車裏面，即係啲嗰個容唔容易做到咧？即係話我哋可以分多兩三個袋咁樣嚇。 兩三個袋 係啦，即係話咧嗱，比如我有攞到兩三個袋去保暖或者即係保凍咁樣。咁變咗，如果我 A 嗰個食店我係雪糕嘅，我就放喺 A 嗰個袋度啦。咁去到 B 个食店系一啲热嘅食物，咁我就唔好放落 A 个袋啦，我就放喺 B 个袋啦。 即系真系咧，用每一个嘅唔同嘅隔热袋咧，去分开即系冷同冻嘅食物啦，吓。 呢个谂法系得嘅，但系实际上你话做唔做到咧？呢个有啲即系有啲疑问喺度。首先，你会唔会你即系一个普通嘅外卖员，你？即系唔好话车手先啦，你一个通常我哋都见到系步兵为主，一个步兵佢会唔会拎两三个外卖袋出去，去即系预备接唔同种类嘅冷热食物咧？呢个又系一个问题。同埋你话你话同埋当我遇上一个即系接咗一张大单嘅时候，又点样处理咧？即系如果我拎咗两袋啦，我拎咗即系有两袋食物，咁如果我一袋食物放咗喺保温袋入边，另一袋。另一度系即系唔够位放喺保温袋入边，咁啊点样处理咧？呢个又系另一个问题。 是啊，阿文生，即系最后都想问啦，其实啲外送平台就系同你哋去签订合约噶啦，咁佢有冇一个嘅条款或者有冇啲嘅经验咧，就系讲话啲食物可能真系有问题啦，咁佢哋俾人赔偿啦，而你哋作为外送员有冇任何嘅即系责任系需要负咧，即系有冇啲咁样嘅条款噶？ 据我所知，即系如果即系可能有啲即系如果客人有。当对呢啲即系外卖嘅食物有啲唔满意有投诉咧，咁佢会即系佢哋会投向即系同嗰啲外卖平台投诉啦。咁外卖平台自然就会跟进，咁就会即系可能发一个即系 send 一个电邮俾我哋，即系嗰啲外卖员就即系警告，跟提醒我哋话啊，你上次或者之前你运送嘅订单可能咧。有問題喎、哦！如果啲食即係有啲客人對於你運送嘅時候個過程有啲唔滿意喎、哦，你就要即係提點下你啦。如果你再犯嘅話，可能就即要即係終止你合約咁。 嗯，即係主要都係終止合約嘅啫，但係就冇話要你哋都承擔翻一啲賠償責任啊等等咁樣嘅。 冇。 嗯，好啊，了解。喂，多谢晒你啊，文先生，唔该晒。 文 先生咧系一位外卖平台嘅外送员嚟嘅。咁其实即系潘永祥，即系听完阿文生咁讲啦，当然喺指引上面可以写得好好啦。咁但系譬如好似佢头先咁样嘅说法，如果有个客人或订咗一大堆嘅食物，当中又有啲咧系可能系容易变坏嘅，但系有啲即系叫做冷冻嘅食物啦，有啲咧就系热食嘅。咁佢其实一只手又点样可以分到咁多个保温袋？ 呢、這个都是的，即系而家变咗咁，就指引就有了，但喺运作咧有个困难，即系甚至可能咧，你唔系保温仲好，系嘛？你嗰个冻嘅你唔保温，我就好啲生风啦，吹下吹下，你反而放落去咧，连埋啲热嘅食物。仲焗住喺度咧，入邊嘅温度仲反而會上升過室外嘅温度添。 係咁，當然即係冷凍食物咧，本身就應該擺喺一個好好嘅隔熱袋咧，令到佢個温度不再上升啦。咁但係實際去做落去嘅時候，頭先聽阿文生講咧，似乎都有啲困難啊。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外送食物嘅食物安全嚇點樣確保咧？一八七二三一一打嚟講下你嘅意見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ue again. 我哋琴日讲过诸如此类，英文可以点样讲？今日咧，我哋讲过相关嘅 expression， 就系 something along those lines。呢个 expression 咧，我哋成日都听到嘅 something along the lines of something， something along the lines， lines 即系一条线嗰种 lines， OK。呢、这个中文的意思大概就是类似某一些东西的东西 ,ok? 譬如萧叔想做一个英文的 speaking course for lawyers in Hong Kong, 为香港的律师做的一个英文的课程这样。如果我又不太肯定，那我就想类似这些东西，那我就 I'm thinking about creating an advanced English speaking course for lawyers or something along those lines. 那就是呢或者之類嘅，或者類似嗰啲咁嘅東西 ，OK？ 又俾多個例子，我復述翻，譬如我同一個女仔講話，我好愛佢咁，但我就唔 exact wording 咧，話 I love her 嘅，其實係講咗第二啲嘢，但我就唔係好記得咗我講啲乜啦。咁咧就我可以話 I said to her I love you or something along those lines。咁咧就係呢個 expression 嘅用法啦。OK，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歡迎長啊！不如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就係、是、即係食安嘅學者嚟嘅，係香港高等 教育科技学院食品科学及安全的理学的课程主任来的，那就是方丽影。方丽影你好。 方丽影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是，刚才我们有谈到一个问题，即是如果我用外卖的点餐平台去点一个食物，食物来到坏了，其实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分析到究竟是我拿在个制造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导致它坏，在个送递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导致它坏，定是怎样呢？即是定是个顾客的问题导致它坏，即是其实我有没有方法可以去找到这些答案的？ 嗱，我谂首先咧，你要睇睇嘅点样坏法先。嗱，因为你咁讲坏咧，呢样嘢其实就好虚嘅。 嗯， 系嘛？啲食物究竟够唔够热，够唔够冻？冻嘅饮品够唔够冻？热嘅饮品够唔够热？或者食嘅物里面够唔够热？嗱，呢啲咧就系一个食物上面嘅质素。咁咧就质素就唔会令到我哋有食安问题嘅、嗯，只不过系一个食物上面嘅口感上面嘅要求好唔好嘅啫。咁而至於你話壞咧，你可唔可以揾釐清少少點樣壞法咧？你嘅意思？ 即係譬如係你食咗落去，身體感到不適咯嚇。直情可能是發覺啲食物再去分析嘅時候，原來嗰個細菌嘅含量咧係比較高嘅咁、樣。即係有冇辦法可以分清到喺邊個過程出事咧？ 嗱，如果食物壞咧，我又咁睇嘅嗱，通常唔暖唔熱嘅食物。特別是奶質的食物，嗱咁就容易有機會咧，就食完之後肚痛啦，或者係拉肚子、肚瀉現象呢啲咯。咁或者係魚生嗰類啦，嗱咁呢啲咧就有機會咧，就等於頭先開始講啦，要凍食嘅時候就 suppose 要 serve 俾你嘅時候要凍啦，即係運輸過程外賣都係要揾啲ice box 要雪住佢啦，熱嘅時候就一定要揾啲保暖箱、保暖盒去熱住佢啦。嗱好啦，去翻你頭先個問題就係、是，喂，食完之後肚痛喎、哦，咁即係呢啲好明顯係食物中毒，或者啲食物唔乾淨啦。嗱、唔乾淨同埋肚痛，好多時咧就唔會係運送過程裡面嗰一刻咁短時間，就正常裡面外賣咧就係真係正常啦，講嘅係20分鐘或者半個鐘之內嘅。咁你有陣時佢哋嗰啲單搞得錯咗，搞到成一個鐘頭都出現嗰啲由熱嘅變凍。咁當然啦，成件事如果佢冇交叉污染，冇唔覺意跌落地下。或者嗰個保暖箱、保温箱冇污染，咁其實應該污染機會就唔高嘅。咁好多時啲污染情況裏面咧，就會喺製造商嗰個嘅角度裏面會比較大啲。咁特別係一啲魚生類嘅東西，咁我哋都建議咧，最好就唔好外賣外送啦，因為魚生你都知啦、第一佢已經魚生已經未經過加工烹調煮噶啦嘛，咁去到訂咁有機會都已經唔係去到4至6度之間嘅時候食，咁暖暖地嗰啲。咁尤其而家天氣又開始有變熱啦，咁所以呢啲咧都係會有機會咧風險相當高，令到我食物中毒嘅。 咦？咁啊，即係方麗影，即係似乎咧，聽你咁講咧，即係話運送途中，因為可能遲咗10分、5分鐘，而令佢變壞咧，就呢個機會咧就唔大嘅嚇、啊。即係主要都係咧，可能佢製造嘅過程，可能比如話喺廚房度，或者食物已經係染咗啲細菌，咁有啲細菌嗰度可能已經係變壞咗。或者烹調嘅過程之中咧，即係嗰啲食物嘅入料唔好咁樣，咁即係話咧，如果即係市民咧，即係有食物中毒，因為有啲菌嘅問題咧，就絕大多數都係應該係嗰個食店嘅責任嚟嘅喎，咁講。 冇錯，正確，絕對係。 嗯，系咪即系除非我将嗰两种，一个应该要保喺冷嘅温度，一个要保喺热嘅温度嘅食物，我能够有证据证明咧，就系喺嗰20分钟嘅运送过程当中咧，原来佢哋真系咧摆埋晒一齐嘅，咁令到嗰个冷冻食物系即系嗰个温度咧系不断上升，咁我先至可能可以归咎于系个外送嘅过程当中引致到个食物出现问题啊。 嗱，其实咧外送而引致食物出现问题咧，你应该就睇睇嗰个包装。嗱，好多时我哋咧就如果个包装盒封得靓靓仔仔，有个封条已经封住，而嗰个运送员冇帮你打开过，或者唔觉意跌落地，冇呢种情况咧，其实成件事就唔关运送员事嘅。即系有时我哋做人都要均真啲，系嘛？即系谁错谁非咁，应该都系由翻当事人去负责。咁如果你有个运送员咧，嗰20分钟嘅途中里面咧，佢而制造商个包装里面系完整无缺，亦都封得靓靓仔仔，消费者打开嘅时候个包装里面，个封条啊样都响到完整无缺。嗱、其实呢个就真系同运送员冇关嘅。但系你又调翻转啦，有啲咧就制造商里面咧，即系包嘅盒里面咧，包完之后就咁拍埋咗一啲就冇嘢封住佢嘅，或者就咁搵个纸袋帮你笠住个鸡髀，或者笠住个猪扒，咁跟住咧就摆咗落个袋里面就俾你送啦。嗱。呢啲咁不負責任、咁唔衞生嘅包裝咧， 其实就肯定如果万一出事呢、 嗯、 就一定是制造商，一定是制造商的啦，就成件事不关个运送员，运送员呢、嗯、哪些情况里面不关他事呢，例如啦那个盒包得靓靓仔仔，咁、 嗯、 而个运输上面佢唔觉意啊，自己炒车或者唔觉意个保温 打反咗， 跌咗落地下， 咁呢、這 个装水， 呢个就会系关佢事啦。多谢晒你啊，吓方丽影用另一个角度同我哋分析咗个问题。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交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彩虹村。另外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拖走了，但现在红隧港岛入口交通较为挤塞。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方向交通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恒新丰控股信和集团股份编号1591，之后是春能控股。五大跌幅股份：中国投融资、中国陆地博大陆集、中国数字视频、太阳娱乐同埋宝新置地。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29.64，瑞士法郎0.976，加元1.275，人民币6.622，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港金报17,690元，比上日收市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97.75美元。港汇指数98.7，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嘅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咗大会堂，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仲系好多车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继续需要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过了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村这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右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医院对出的桥面。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多车，龙尾去到立德台。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石梨背水塘这一段挤塞的，龙尾去到尔登豪庭。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这一段车龙接近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一样希望香港繁荣稳定，良政善治，长治久安。五月八日是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日，选举委员会将选出新任行政长官，候选人需得到超过750名选委支持，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成为下任行政长官，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2022保就业计划咧，公布咗呢详情。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 如果咧，我哋见到有一啲员工嘅流动系异常嘅话咧，咁我哋咧就会同嗰个雇主去联络啦，甚至咧有需要啦，我哋都会去佢公司咧，请佢俾翻一啲记录俾我哋睇啊，咁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义务工作发展局总干事宋如恩。 成日都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实咧，种瓜真系未必得瓜，中间会有挫折，或者会失败。即系你点样用一个正面嘅心态去面对呢个失败，其实系好重要。我系宋如恩。 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已经嚟到晚上嘅6:41啦。嗱，潘永祥啊，相信咧唔少嘅年长嘅人士咧，佢哋都可能会用到一啲嘅平安钟嘅服务嘅。咁当然啦，即系坊间嘅提供平安钟嘅服务嘅机构咧都有几间啦，咁样。咁但系咧佢个最主要嘅功能同埋目的咧，都系俾啲有需要嘅长者啊，尤其是可能系独居一人啦吓。如果佢真系有一个危急嘅情况咧，就撳一撳個掣，咁就可以通知到咧相關嘅機構，然之後相關機構咧就幫佢做一啲求援嘅工作，又或者係打電話嚟咧瞭解一下咧佢哋自己嘅狀況咧係如何。咁啊呢啲嘅服務咧，其實喺成個即係疫情期間咧，可能都可以幫到一啲嘅長者，譬如有一啲嘅長者佢自己一個喺屋企，咁但係佢可能有唔舒服染疫啊，咁又或者佢係需要即係進行一啲嘅隔離嘅時候。咁變咗有啲咩事嘅咧？除咗一般嘅屋企人，可能有啲會透過電話嘅慰問啊，或者係透過網絡嘅鏡頭咧，去睇到屋內嘅情況咧。咁平安鐘咧都係佢哋一個緊急嘅救援嘅即係項目喎。 係啊，冇錯啊，因為咧，尤其是而家疫情之下咧，好多長者咧，即係都做隔離。咁有啲隔離咧，就可能係即係法定嘅規定啦。咁有啲人可能就係。即係家庭裏邊有一個安心，尤其是比如話其中有啲家庭成員確診咗咁樣，咁啲小朋友咁佢又唔想交叉感染，咁所以可能咧又會搬出去啊咁樣，留翻啲長者喺屋企啊咁樣。咁當然咧，而家啲視像鏡頭咧都可以咧，即係觀察到長者個生活個狀況，咁亦都可以通過電話了同啲長者傾啦。咁但係畢竟都唔係24小時。同埋嗰啲咁嘅鏡頭，咁有陣時都有私隱，比如話去沖涼啊、去洗手間啊，你都唔可以睇住啊嘛。 咁所以的確個咧，即係平安鐘有個即係發揮到功效嘅嚇。 嗯，嗱，過往咧要安裝平安鐘咧，就你一定要有個固網電話嘅嚇，咁先至可以咧安裝到嘅。咁啊，當然啦，即係隨住而家嘅時代發展咧，有啲人嘅屋企咧，甚至係唔安裝固網電話嘅。 冇錯。 咁不過當然即係唔少人都會勸喻，如果你屋企係有長者嘅話咧，可能有翻個固網電話咧就會穩陣啲啦嚇。咁、但係咧，針對住即係要固網電話嘅呢一個嘅。嘅即係設施嘅裝置咧，咁啊其實咧而家其中有個機構就係長者安居協會啊，佢又提供咗一個嘅新嘅服務，就係、用 4G 嚇 4G 啊做一個無線嘅平安鐘啊，咁即係話佢就唔需要咧係固網嘅電話啦，而係透過咧 4G 嘅流動網絡咧提供到一個平安鐘嘅服務啦，係啦。 哦，咁呢樣都幾好喎，因為咧佢變咗可以獨立啦，即係差唔多等於。做咗一個即係手提電話咁樣，咁不過當然啦，科資咁你用手提電話打出去，但依個就似乎咧，佢內置咗一啲咁嘅接收嘅功能，咁樣變咗你就算你冇屋企嘅 WiFi 啊或者固網啊，都要即係通過科資咁啊去一啲救援嘅即係支援去知道發生咩事啊咁樣。 嗯，潘永祥，你自己都是安居服务协会的顾问嚟噶，系咪 啊？哦，系啊，系啊。咁啊，你知啦，我本身都是产业测量师啦。 系。 咁啊，十几年前咁，我都是担任呢个香港测量师会的产业测量组嘅主席嘅。咁嗰阵时咧，就发展局咧就话：，喂，潘永祥，咁因为而家好多发展商都会收购啲旧楼啊嘛，咁好多业主尤其是啲长者咧。都見到咁嘅情況，都不知所措，咁樣賣定唔賣咧？咁同埋唔賣嗰時，咁又話有啲個強拍喎，咁樣係咪非賣不可咧？咁樣，咁政府就話：，潘永祥，你可唔可以搞啲講座俾啲市民啊？咁樣，咁就公開嘅，所有市民都可以聽嘅。咁不過當中當然係好多係長者啦，咁樣。咁嗰時候我每年都有幾次咁樣啲講座咁樣。咁收尾就話恆常化咗佢啦，咁樣咁就依、長者安居咧就牽頭咁樣咁。終於我就做了我哋個專業顧問，咁每年我都會搞啲咁嘅講座嘅。 係，咁所以你針對咧喺長者安居協會入邊，即係所針對嘅服務咧，就係一啲舊樓嘅相關嘅講座啦。咁又 平安鐘我 就 係、 另一件事啦， 完 全 係 唔關事啦嚇。咁樣咁，但係講到呢、這個4G 流動網絡嘅呢啲嘅平安鐘啊，到底可以起到啲乜嘢效用咧？特別係譬如而家可能有一啲嘅人士需要可能喺酒店啊或者其他地方隔離嘅，咁究竟有冇方法可以？幫助到佢哋咧，咁啊嗱，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就係長者安居協會嘅行政總裁黃紅紅啊， 黃 紅紅你好， 係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係嗱，可唔可以講一講你哋呢個 4G 嘅即係無線平安鐘咧，同其實一般嘅固網嘅平安鐘咧，有啲乜嘢嘅分別啊？ 是其實你剛才都已經提到的了第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不需要固網電話線啦咁可以慳返啲錢啦同埋是非常之容易用不需要專人安裝啦基本上一通電著機綠燈著咗就可以用啦。咁呢個第一。第二呢就是佢係連一個掛頸嘅遙控求助掣嘅或者可以叫做安全掣啦。咁呢個我哋傳統嗰個有線平安鐘都有。但是今次有什么不同呢就是那个防水功能啊是比以前是提升了很多现在是达到三重的专业防水效能即是说无论它是浸浴啦花洒浴啦或者是直接是压力喷水啊都没问题即是说可以很安心地带着它冲凉如果是冲凉的时候有不舒服咁一揿咁我哋就知道啦咁囉。咁最后啦就係、是、嗰个覆盖率啦因为呢、這个无线平安鐘呢都係虽然係行流动4G 网络但係其实都係课室内用嘅。咁但係以前嗰个传统平安鐘呢因为我哋嗰个历史背景啦咁所以一向呢都係比较适合啲中小型嘅香港住宅用嘅。咁今次呢我哋就将嗰个设计同埋嗰个科技呢再提升。咁而家咧，基本上咧，用通過嗰個藍牙技術咧，係無限制。你個屋企嗰個無論你有幾多間房，有幾多棟歷史石屎牆，都冇問題嘅，係基本任何人都用得咁咯。 咁你頭先又講咗嗰個相關嘅主要分別啦，咁但係可能咧，大家就會問啦，咁究竟啊，即係有啲乜嘢嘅狀況之下會係比較適合用一啲嘅 4G 嘅無線嘅平安鐘咧？即係譬如我哋之前都關注到啦，有啲人咧可能係外地翻嚟香港嘅，佢就需要咧喺個酒店房間嗰度咧獨自做隔離嘅。咁究竟即係譬如依啲嘅平安鐘如果佢哋有嘅時候，即係可以幫到佢哋啲乜嘢嘢咧，同埋需要啲乜嘢嘅配合咧？ 其实我哋呢个无线平安钟呢，因为其实是一年前我哋已经开始构思研发，咁而家先面世，咁就唔係因为最近发生嘅酒店检疫事件嘅，咁但係最近係真係多咗好多人问，其实我哋平安钟可唔可以做啲嘢呀？咁我諗一諗，其实係完全可以㗎喎，因为我哋呢个无线平安钟我就觉得特别适合，点解呢？就係第一，我好容易可以去送递去俾嗰个人，我只要送去嗰个酒店，酒店送上去，佢自己一插通电咧，其实已经得噶啦。咁唔需要其他有一啲产品可能要专人安装啊，教佢用咁。咁同埋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喺酒店检疫咧，其实咧如果普通嘅要求服务咧，其实佢可以揿落去俾酒店个 reception 啦。我讲酒店俾佢嗰个电话，或者其实卫生署都有一个专线电话嘅，系俾佢如果佢唔舒服咧系打。咁但系如果呢两个呢样嘢都唔足够去帮嗰个人咧，我相信系一啲好紧急、好突发嘅事件。咁我就觉得我哋呢一个可以挂颈嘅遥控求助者咧，就好可以帮佢哋啦。因为其实如果佢中意，佢甚至佢带住24小时带住瞓觉、带住冲凉、带住都冇问题。咁佢如果佢唔舒服，佢一揿，佢又唔再需要去讲好多嘢咯。即系因为我哋已经知道佢嗰、那个佢喺边度啦，佢喺边间房啦，佢系边位啦。咁如果佢一揿，我哋听到佢系唔舒服嘅，我哋已经可以即刻去揾人救佢。咁但系呢、這个从我哋嗰方面，我哋觉得系完全冇问题。但系都需要同局方同埋酒店去，我估真系详细去倾一啲细节去做协调嘅。因为我哋做到嘅就系帮佢去揾，可能系譬如话救护团队啊咁，即时去酒店。但系问题系我唔系好清楚，救护团队去到酒店系咪可以即时上楼咧？上房咧，定系有其他嘅一啲政策上嘅嘢咧？咁呢个要同局方同埋酒店坐嚟倾咯。 嗯。 啊，黄鸿龙啊，就似乎咧，即系呢个平安钟平安钟呢个设计咧，即系都几好啦。即系话佢只需要插到个电源。咁头先你都话咧，系佢仲系防水添咁样。咁我想问咧，即系咪其实佢系分咗两部分？一部分咧就系插喺嗰个墙身嗰个电源嗰度，即系作为一个接收咁啦。咁而佢要揿掣咧，佢就要通过佢挂喺颈上面。那個控制，即係話要喺個頸嗰個控制嗰度撳咁樣。咁頭先你話防水係咪主要就係佢掛喺頸嗰部分就係防水？咁而插喺牆嗰部分就應該唔需要啦，係咪 啊 ？OK， 我或者解釋清楚少少，唔好意思。我哋一個無線平安鐘咧，其實有兩部分嘅，一個就係個主機，就係、是。所謂個鐘啦，個平安鐘啦，咁其實嗰個主機本身已經有兩粒掣噶啦，一粒就係緊急求助掣，就是、紅色嘅，另外一粒咧，我哋就整咗黑色，就係、是、普通想揾我哋聯絡我哋已經有兩粒掣噶啦，一粒就係緊急求助掣，就是、紅色嘅，另外一粒咧，我哋就整咗黑色，就係、是、普通想揾我哋聯絡我哋嘅掣。咁其實佢撳邊粒掣咧，都去到我哋個24小時熱線中心，所以其實佢可以撳嗰個主機個平安鐘嗰啲掣都 OK。咁只不過佢會行出行埋噶嘛，咁嗰個遙控咧係額外俾佢掛喺身，就真係隨身嘅一個掣。咁佢撳是但一粒都得嘅。咁你講得啱，我哋頭先做到嗰個三重專業防水咧，係嗰個隨身掛嗰個遙控。因为那个主机呢，我们都是预期它可能会放在台头啊这样。 哦，这样。我想问呢，那个挂在墙身那个主机呢，那就要有电源啦，是不是？我想问呢，那个电源是不是一定要通过一些即室内，即我们那些所谓交流电啊，这样。如果我们普通我们电话呢，我们有些内置啊，或者有些尿袋可以充电的嘛。那这个是不是做不做到的呢？ 我哋建议，因为呢、這个无线电平安钟呢，其实我哋真係建议佢喺室内用嘅。咁、所以我哋始终都係建议佢用普通插长嗰啲电源係最稳阵。其实呢除咗呢个呢，我哋嗰个主机呢嗰、那个平安钟呢係有后备电嘅、不过真係係后备用嘅啫，真係如果嗰、那个插长嗰个电、即係香港都好少好少有嘅，如果真係、可能有啲踢松咗啊咁样呢，咁都有后备电可以用咁样。 哦，明白。即係话如果有时候可能佢出去走廊或者去一啲地方佢真係冇湿电嘅。咁佢即係好似話 Skyla， 即係純粹一個後備咁樣，咁佢都可以咧，即係通過個後備電咧，就可以著住可能幾分鐘啊，咁佢翻返去室內，咁啊當然佢插翻喺牆身邊啦，咁樣嚇。咁我都想問咧，就 唔止幾分鐘嘅， 係嘛？哦，咁、我想問咧，就嗱頭先你話即係撳嗰啲掣咧，咁就會通過即係你哋一啲聯絡嗰個救護人員啊，或者係嗰、那個即係長者咁樣。咁其实除咗话即係一啲咁嘅紧急咁救援咁样，其实你仲有冇一啲即係帮助佢啊，比如佢想了解点样去诊治啊，或者去求助啊，佢个困难而家个状况系点啊，咁你哋有冇啲专人咁样同佢联系嘅呢？ 哦，有啊，其实我哋绝大部分嘅来电呢都系非紧急嘅，即係虽然紧急来电对我哋系非常重要啦，系最重要，即係最紧急嘅，最首要要处理嘅嘢。但系始终绝大部分嘅来电都唔系话咁紧急。咁其实系咩呢？就各式各样都有嘅，譬如话想查询一啲嘢啦。自从疫情之后，我哋系多咗好多关于疫情嘅查询啦。咁或者系关于健康飲食嘅查询啦。或者甚至乎係叫我哋幫佢手去提示食藥啦，我哋係有呢啲服務嘅，可以提示佢食藥啦。佢想去睇醫生，想我哋幫佢 book 嘅，甚至乎打電話嚟傾下偈，我哋係有專人，亦都會定時咁樣去由我哋打俾佢哋去同佢傾下偈，關心下佢啊咁樣，咁從而睇下佢整體嘅狀況有冇啲咩特別需要啊。如果有呢，我哋会转介去我哋另外一个团队啦，叫管家二。咁佢哋呢就係、做一啲上门嘅服务嘅。咁譬如话陪诊啊，照顾老人家啊，复康啊，清洁都有。咁、所以我哋係成个团队全方位，有护士啊，社工啊，同埋好多唔同嘅助理咁样去帮佢嘅。 嗱，但黄红即系都想问翻啦，即系呢一个嘅无线嘅平安钟服务啦，咁其实就唔需要有一个主机咧去到安装啦，即系好简单咧就可以做到啦。咁但系我都想问声，即系譬如而家有一啲针对住喺酒店咧隔离嘅人士，其实佢哋可以点样去即系广泛地应用去帮到喺啲酒店度独自隔离嘅长者啦？啊，当然呢个亦都需要系酒店。同埋可能是局方嗰方面的配合啦，但是会不会在个操作上是可以，譬如做到就是那个的酒店房间就是配备了这些的平安钟，那它就不是去跟人的，而是跟房的。那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房客呢都可以是按动这些的平安钟，即是做到一个求助的作用，其实这样行不行的？ 其实呢啲呢就係、涉及到同酒店同埋局方要详细傾嘅细节啦。其实做即係其实做呢係有好多做法嘅。係跟间房啊，定係跟个人，係由嗰、那个人士自己主导啊，定係由酒店去安排，定係由局方安排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咁所以要坐低傾喎，如果真係有呢、一个需要嘅话。 咁但理论上，譬如而家如果真係有人佢入住咗嗰间嘅酒店，佢就想好快地去到有呢啲嘅无线嘅平安钟服务，即係理论上其实如果揾到相关嘅机构，都应该可以係送到嗰个相关嘅嗰啲嘅即係设备呀上到去酒店㗎嘛。咁最主要就係个酒店嘅服务，佢送唔送到呢一啲嘅设备咧，就俾房入边嘅房客啦，系咪？ 哦，其实即系应该咁讲啦，即系如果譬如话你下个星期真系有啲人士佢喺酒店检疫，咁佢知道我哋有呢个服务， 佢可以打我哋嗰个查询热线，然后佢可以即刻同我哋登记噶。咁然后登记咗之后，我哋会送个无线平安钟去佢嗰个酒店嗰度咯。咁然后话俾佢听系边位人士咯。咁酒店系会送嘢上去噶嘛？即系而家都会噶嘛？即系屋企人送嘢，佢哋都会送上去噶嘛？咁送咗上去，咁嗰个人士已经系可以插场可以用噶啦。其实呢个系完全冇问题嘅。我头先讲嘅只不过系即系以防万一，如果佢真系要用到我哋嗰个紧急服务，即系我哋会谂埋。咁我叫完救护车去到酒店，咁我都想去确保嗰、那个救护车人员可以好快上去嘛。咁呢个就 即系跟进到底系点样咯吓？ 冇错啦，其实嗰个已经系超出咗我哋嗰个控制范围。但系我觉得如果嗰、那个旅客真系用到我哋平安钟、我觉得我哋要帮佢谂埋咯。 啊，网红啊，我想问咧，嗱，一般嚟讲，当然呢啲系家居为主啦，咁有可能都系有啲合约。系两年或者三年咁样，你哋会有冇一个提供一服务咧？就系、比如话我只系去酒店，未必一定隔离酒店嘅。咁或者我有一段时间系独居，有啲屋企人出咗去边旅行咁样，咁会唔会提供一啲，比如话七日啊，或者甚至可能两三日，咁我咧就都有呢咁嘅服务咧？ 呢个我估详细，我估要即系同酒店啊，各方都系坐低倾。因为如果只是几日呢，其实是有少少麻烦、因为我们是租机服务。所以呢，即如果几日那你的机点呢，即是很多这类似的东西。同埋即我们其实一向呢平安中呢是以一个月费服务的。但是如果是酒店这个环境呢，所以我成日都说即第一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如果即社会人士真係覺得有咁嘅需要咧，最好係我哋同局方同埋起碼局方啦。如果唔係酒店、因為可能酒店都係跟局方嘅指引嘅啫，即係要同局方坐低傾啲詳細節咯。 好，唔該曬你，黃紅紅傾到呢一度啊嚇。黃紅紅咧係長者安居協會嘅行政總裁。其實坊間亦都另外有公司咧提供另外嘅平安鐘服務嘅。咁啊，即係大家就各有不同嘅即係服務計劃同埋不同嘅差異啦。 比較。今年首季相關數字下跌 7.6%， 期內鞋類、有關製品和其他衣物配件銷貨值按年急挫超過 55%， 珠寶首飾、鐘錶和名貴禮物跌近 37%， 超市貨品就升近 3%。 政府說第五波疫情和社交距離措施打擊消費氣氛，但是近期疫情改善，社交距離措施逐步放寬，加上消費券效應，將會為零售業帶來支持。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天氣炎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到29度或者以上。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4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落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队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咁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近学园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仲是很多车的，排到去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接近理工大学的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九龙入口 港呢边都系多车噶，龙尾尤丽村、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大会堂，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段的桥面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桥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近连翔道。新界方面，大埔道近石梨背水塘去沙田方向挤塞，龙尾扩德杰道。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这一段车龙排到近美林村。另外，在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是车多挤塞的，龙尾排到落去洋屋道。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这一段比较多车，龙尾近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的饮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的饮食才是健康之选。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杜文慧， 每一次想起我妈妈，我都会很记得，由细到大我会讲很多关于譬如我在工作方面有什么计划，她永远都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她不会讲很多的批判，不会讲很多的意见，听完之后点头，俾到好多好多嘅支持我，所以我好爱我妈妈。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住开心日报， 祝大家有个开心母亲节。 镁光灯下风光无限， 职场之上步步惊心。 国剧八三零， 怪你过分美丽。 故事讲述叱咤娱乐圈十年的经理人莫向晚，在以虞我诈的娱乐圈遇到种种迷失与觉醒。 面对职场陷阱，他又怎样寻回自我，成就自己的人生呢？ 国剧八三零， 怪你过分美丽。 五月六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连播两集，过足戏瘾。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时间嚟到晚上嘅7:10，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嗱，潘永祥啊，之前咧政府系为咗即系满足咧青年佢哋自己想搬出嚟嘅一个诉求啦，因为都有一个嘅咁样嘅需要在内啦。咁所以咧喺2011年嘅施政报告之中啦，就宣布咧推行青年宿舍计划啦。咁、其实咧个计划咧就系由政府去全数资助咧非政府机构咧喺佢哋嘅土地上面咧兴建青年宿舍。其实个计划到而家为止咧，应该系有7个项目嘅，但系咧已经落成启用咧，其实就只系得一个嘅啫，就系、是、青年协会咧位于大埔墟宝香街嘅嗰个项目，咁嗰度就提供系 80个嘅宿位啦。咁80个其实听起上嚟都会觉得即係唔係一个好多嘅数目啦咁样。咁但係呢其余嗰啲可以提供到多啲嘅宿位嘅项目呢，即係譬如其中一个最多嘅呢就应该係宝良谷啊，位于元朗马田博十八乡路同大树下西路交界呢。咁其实佢预计係可以提供到1680个项目嘅。咁而家就应该去到工程嘅最后阶段，预计呢今年年底前呢应该可以落成嘅。但其余嗰啲呢就另外有三个项目，一个就係女童军协会喺渡船角街嘅啦，一个就係东华三院喺上环嘅啦，同埋青少年发展联会喺大角咀阿兰街嗰个啦，都预计呢要去到2025年呢先至能够落成。而另一个呢是由圣公会去倡议，就是位于青山公路的那个的青年宿舍呢，就更加即是几时完成呢都是未知。救世军另外有一个位于湾仔的救世军街的项目呢，都仲是未知可以几时落成。有些就做紧施工前的准备工程，有些又做紧技术的可行性研究，即似乎进度都甚慢。 都是的，因为似乎呢即是看呢很多都要用十年的时间，即是甚至可能都未一定是准确知道几时添咁样。咁就当然啦都明白的，因为很多时呢这些咁嘅发展项目呢都要通过一些程序咁样。咁尤其是如果佢係嗰个土地係需要向城规会申请规划许可嘅，甚至乎可能改用途嘅。咁當然啦，嗰度又有一個法定程序啦，因為城規會又要公告啦，咁又要可能公眾俾意見啦，咁有公聽會啦，咁樣，咁最後又會審批啦，咁樣。咁另外又都有一啲情況就係可能啲基礎設施啦要做啦，因為就算城規會當然去批嗰陣時候都會睇下嗰啲基礎設施啊，或者嗰啲咁嘅技術評估啦，同埋有啲情況就話就算過咗，咁呢啲咁嘅基礎設施亦都要提供嘅，有時如果嗰啲地方咧係欠缺到嘅，包括啲掘路啊、電啊、水啊、渠啊咁樣，嗰啲都係幾嘥時間。咁另外一樣咧，就因為呢啲咁嘅項目咧，好多時都係要同政府申請撥款嘅。咁你知啦，同政府撥款嗰時候，當然你一啲計劃書啦，同埋嗰啲仔細內容啊咁樣。咁究竟政府幾時可以撥到款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影響因素嚟 嘅。但係另外一點或者係咪都可以考慮呢？究竟由非政府機構佢哋去營運咧，或者負責呢啲青年宿舍項目，係咪一個最有效率嘅方法呢？因為非政府機構咧，宗教佢哋就唔係好似即係發展商咁樣咧，對於好多嘅流程咧都咁熟悉，或者對於起樓成個工序都咁熟悉噶嘛。咁變咗即係而家個定位就係由非政府機構去處理，因為佢有政府嗰個全數資助，但係變相亦都會唔會係成為咗成個嘅計劃拖慢嘅其中一個原因咧？ 呢個肯定係嘅，因為好多時咧，我哋睇到咧一啲非政府機構咧，佢哋發展項目咧，因為本身唔係一個專長。過往我哋喺測量收入嗰陣時咧，都幫過一啲咁嘅非自然機構咧，或者一啲咁嘅慈善組織，咁去做一啲俾啲意見嘅。咁但係畢竟咧，意見啊就意見啦。但係如果你推行一個項目嗰陣時候咧，你真係要有一個團隊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佢本身唔係發展商，佢又唔係一啲甚至唔係專業嘅人士添咧，咁然後你要自己去發展一個項目咧，當中咧即係牽涉嘅程序都幾複雜。咁所以呢個都係延誤嘅一個其中一個原因嚟嘅。 嗱，但係又要平衡一樣嘢喎，因為青年宿舍咧呢一個嘅即係政策嘅計劃咧，就係由政府去全數資助咧嗰啲嘅機構咧喺佢哋自己嘅土地上面興建青年宿舍嘅嘛。咁你全數資助，你要防止佢係直接牟利咧，咁自然選擇非政府機構作為一個合作單位咧，都係好理所當然嘅嘢啦。咁但係如果因為非政府機構佢嘅經驗不足，而要我哋轉換另一個模式嘅時候，我哋又點樣去確保個公帑咧係運用得宜咧，即係唔會成為咗某一啲嘅即係私人機構咧嘅牟利嘅其中一個嘅即係橋段咧嚇咁樣？咁呢個又可能係另一個問題啦。 冇錯。咁當然咧，依個就揾一個非牟利機構都無可厚非嘅。咁當然啦，你話會唔會就話，如果你揾一啲發展商或者私人機構咁樣，會唔會有啲利益輸送咁咧？ 其實亦都未必擔心，反而咧，我相信我哋冇咁嘅興趣添，因為咧，雖然咧嗰個財政係政府撥啦，但係因為畢竟咧，佢有個規定咧，佢係市值租金嘅六成咁樣，咁亦都中間咧又牽涉到即係佢每個申請人只能夠住五年啦，咁呢啲。我相信咧喺私人機構未必覺得呢啲係一啲賺到錢嘅項目嚟㗎。 嗯，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青年宿舍啊呢個計劃咧，你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咧？其實青年宿舍佢就會係用一個比較低廉嘅租金啦，可以租到啲單位咧，俾啲合資格嘅年青人嘅。咁當然申請人咧亦都有一個月入同埋資產限制啦。但係譬如以而家大埔區嗰個嘅項目即係嚟到講咧，其實佢每月嘅最低租金咧係4,248蚊起嘅啫，咁啊一路咧去到讲紧去到系5,831蚊，呢个就讲紧单人单位过，而二人单位咧嘅月租咧就系8,670蚊。咁当然佢有一个居住年期嘅限制啦，但系对于可能某啲年青人嚟讲咧，都会觉得咧系可以帮佢哋减省到一啲嘅住屋嘅开支之余咧，亦都可以满足到佢哋想出嚟独立居住嘅一个愿望嘅。你点睇？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啦。嗱，电话旁边咧。不如我哋请嚟其中一个即系去谂住做青年宿舍嘅机构，就系圣公会福利协会嘅业务秘书管浩明啊，管浩明牧师你好， 管浩明， 你好啊，你好， 系 两位好。 嗱，管牧师，你哋咧嗰一个嘅地皮咧，就系位于依个元朗嗰边嘅吓。系啦吓，都青山公路啊吓，青山公路元朗段嗰度啊。咁但系咧，你哋就预计提供190个嘅宿位啦。但系你哋已经系2016年7月咧，已经同政府去申请咧做青年宿舍计划噶啦噃。 系 期间到而家为止，点解到而家为止都似乎即系咪未施工啊？ 啊，未施工，未施工 吓。系啦，点解咧？ 其实咁嘅，我哋嗰度呢，其实应该我哋有啲优势。我睇听住头先你同另外一个嘉宾讲啦，即系其实我哋呢就係生活基捐福地俾我哋嘅。咁就理论上前期嘅一啲费用呢，包括一啲嘅，因为前期嚟讲呢，其实佢要做一个嘅即係叫做 technical feasibility study 嘅。咁其实嗰度呢， 技术性可行性研究啦。 係啦，技术可行性研究啦。咁如果嗰度呢係政府申请呢，又要等成年几。咁但係呢嗰度呢，新鸿基后来决定呢，因为唔想拖咁耐呢，咁佢就係出咗係我记得冇才300万留下到啦。咁、那个钱佢出咗嘅。咁不过因为我哋个项目比较特别嘅地方呢，就係我哋唔係单系青年宿舍嚟嘅。我哋呢想地尽其用啲，因为呢我哋下低系老人院嚟嘅。咁上面系青年宿舍，我哋呢就係、是主张叫长幼共融嘅一个计划，咁即系让年青人喺上面住嘅时候咧，佢都有机会咧去到下低服务啲老人家。咁希望个服务当中咧，使佢哋两代之间咧有个嘅协同嘅效应，可以更加好嘅。咁喺过程当中咧，始终因为有两个局嘅缘故啦，咁就因为同民政局啦，同埋呢个嘅劳福局啦，咁似乎佢哋好多嘢嘅协调当中都比较上难沟通一啲咯，可以咁讲吓。咁好多时候我哋要成为佢哋嘅中间人啦，咁甚至可能有阵时想约一个共同嘅会议啦，或者约埋AASC 嘅话咧，或者嗰个叫做 建筑署 佢哋啦，吓建筑署对唔住，建筑署佢哋。咁可能咧要差唔多要一年先約到一次啊咁樣嚇，咁、所以依一個比較唔係好理想。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因為大家對於 MIC 即係預制件呢、這個，因為你知政府依家有個嘅要求咧，關於 MIC 嘅。 咁 但係依度咧就民政就 OK 嘅，咁但係咧下低去到勞福嘅時候咧嚇、社會福利處嘅時候，佢哋就好遲遲先至同意嚇佢哋嗰部分可能唔使用 MIC 啊，即係咁樣。咁上邊就梗係做 MIC 啦，咁但系呢类咁嘅嘢，其实系去到虽然话好一啲技术性嘅，咁但系其实嚟讲咧，系咪需要喺咁早嘅阶段咧？因为其实我哋而家讲紧系一个可行性啫嘛，唔系话去到一个嘅正式去到施工嘅嗰个设计里边啊嘛。咁所以呢度前面又抌咗好多呢啲嘅问题啦，大家之间嘅沟通啊，甚至一啲 比較上簡單嘅，譬如好似好簡單，可能消防有啲意見啦咁樣。咁消防話咧，佢已經因為佢唔可以直接同我哋講，可能佢要同呢個嘅即係有間部門講啦。咁但部門咧，你可能問佢話啊，佢話經消防將 fax 俾咗你噶咯咁樣嚇。咁但係咧，我哋打去嘅時候咧，咁可能佢哋話 fax 佢哋都唔肯去睇嘅，咁我哋唔會幫你 check 有冇 fax 嘅，又唔會話俾你聽嘅咁樣咯。 哦，原來咁樣。咁啊，管牧師啊，如果聽你咁講咧，似乎係咪即係話咧，就算你去技術評估嗰個階段，佢都要差唔多要你好似有個圖積啊，同埋你將來個建築嗰啲材料啊、方法啊，完全去批准咗，然後先可以去做一個技術評估。 是啊，我同事一路都報告返俾我聽嘅，因為呢以我理解就咁嘅，相對民政呢佢哋就好啲嘅咁樣。咁不過因為可能呢就最主要下低呢個老人院啦，咁老人院係比較上多啲嘢嘅，咁都係明白嘅。咁不過但係始終好似我剛才所講呢，因為你依家就可行性研究報告咋嘛，即係其實係講緊我呢幅地裏面可唔可以將兩樣嘢做埋一齊啦。咁但係當然你知可行性研究報告究竟去到幾可行性叫做幾仔細呢，其實呢個就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嘅。咁變咗可能咧，就係嗰啲同事，即係特別係唔同部門嘅同事之間嘅要求有啲唔同啦。好似我頭先舉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就係譬如話消防覆足嘅一啲嘢，咁消防絕對因為我哋唔係佢對家，佢唔會覆我哋噶嘛。咁我哋知道消防同我講啊，你已經 fax 咗俾佢啦，咁樣咁你 check 一 check 啦。咁部門就可能同我哋講，喂唔係，我冇義務幫你去 fax 嗰度睇嘅喎，咁樣。咁當然明白嘅，咁但係問題似乎有啲可能咁講，有啲冷淡啲咯嚇。咁甚至有時可能嘅言語間都覺得唔使我哋教佢做嘢啊咁樣。咁當然我哋唔敢教佢做嘢啦。不過我哋即係覺得老實講句，2016拖到依家係嘛，咁大家都想有啲嘢可以行快兩步啦。咁似乎政府嘅部門就會有啲咁嘅問題咁。 不過亦都想問啊，管浩明咧，因為我哋頭先都觸及到一個問題啊，始終非政府機構你哋就唔係去做一啲嘅發展嘅項目噶嘛，即係會唔會係因為當中你哋嘅經驗嘅問題，亦都令到可能係中間有啲碰壁或者碰釘嘅狀態咧？ 應該就唔關事啦，我唔敢講其他非政府機構啦。如果作為聖公會嚟講，其實我哋已經有個專門嘅一個 team 噶啦，即係我哋本身有個 project team 喺度，咁同埋我哋有收容機幫助我哋，即係。他們有一個的咽喉隧道資助支援我們的，所以我不覺得這些應該是一些問題，反而應該這樣說，因為始終我想公道一點這樣說，就是這麼多個項目只有一個可以的，我估應該的問題不應該在我們那邊，就是應該這樣說，如果你說在我們那裡應該是只有我們這個可以的，但是的確來說就因為事實上來說是那個漫長的過程，因為我想改地契是必然的，因為所有的這些是 U-Postal 是不會有在地契要求是可以的嘛。咁喺改地契啦，咁可能有好多嘅規劃啦，你要去區議會啦、交通啦，係咪啊？有陣時可能甚至要其他嘅環評啊，各樣嘢。咁呢啲嘅程序你哋都好清楚，特別喺以往嘅話咧，依家我諗係改變咗個制度仲好少少。如果未改變制度之前，你淨係做依扎嘢來來往往，咁其實。好老實講句，即係作為 NGO， 其實我哋又唔係牟利嘅，其實我哋好多時候真係都幾覺得好乏力嘅，真係好真心講。 阿古牧師啊，頭先你都講到話改地契啦，咁你知啦，因為改地契咧，你一定有一個好完整，即係有一個最終你嗰個建築物係點樣，個面積係點啊，同埋用途啊咁樣。 係。 咁仲當中仲牽涉到補地價嘅。咁我想問咧，政府有冇同你講，即係話你啲咁嘅項目咧，係咪都仍然係要補地價定點咧？如果係的話， 地價就應該唔需要嘅。以我理解，地價就唔需要嘅，因為呢一個本身就寬免咗地價嘅。咁但當然啦，佢會釘死咗你嘅做咩嘢啦，係咪先？咁呢個就唔會涉及到呢樣嘢，就唔會有嘅嚇。 雖然話唔需要補地價，但我嘅了解咧，就好多時咧，你牽涉到一個。改地契咧都好複雜嘅，因為好多時咧，即係你要同政府傾邊啲可以俾你用咧，邊啲唔俾咧，同埋當中，比如如果你有改動咧，你又要再去改個地契某啲條款，咁可能咧真係要好長嘅時間先做得到嘅。 是的，好像我們這個地塊，因為我們原先那幅地塊不是很即是整齊的嘛，我想你都明白，因為一些夾夾參參，所以呢其實旁邊有些很少的一些的角落頭的政府地的，即其實我們不是想貪心，即只是說能夠使它正正方方一些，能夠使它好好用一些，譬如可能靠路邊啊，這樣簡單一點這樣說，但這個漫長過程都可能又要拖多成一年半載閒閒地，好像你剛才所說你去城規會是吧，就算城規會OK 咗之後，咁上到去Lands Department 嘅話，咁其實佢哋都有仲有好多程序要開呢個 Lands Conference 啊，係嘛？即係好多嘢咁啊。咁其實加加埋埋你諗下，即係我諗咁講啦，每一個部門唔使多，佢只要你要半年嘅話，咁夾夾埋埋，即係仲有而你唔係一次過順暢噶嘛，係嘛？咁如果萬一有少少唔順暢嘅話，咁就翻轉頭咯。咁我諗就我都明白嘅，即係好多要程序，不過始終都係即係我諗，如果係咁樣嘅話，咁其實對於年輕人嚟講，可能有啲議員都曾經講過啦，即係年輕人都變咗中年人啦，係咪？咁你點等到咧？咁呢個我諗係唔係真係好理想嘅？ 好啊，多謝曬你，管浩榮牧師，唔該曬，麻煩你。 唔该吓， 管牧师咧系管浩明，系圣公会福利协会嘅义务秘书嚟嘅。不过潘永祥，即系正如亦都好似管浩明佢自己嘅介绍啦，佢哋呢个项目咧就相对比较复杂嘅，因为佢唔单止系牵涉到青年宿舍。如果你纯粹青年宿舍咧，就只系民政局嘅范畴，当然你都要同建筑部门咧去即系通过晒佢哋啦。咁但系佢由于亦都涉及到咧劳福局嘅范畴啊，因为佢入边又有一啲嘅长幼嘅唔同嘅设施。咁所以變咗，即係咪佢呢個項目有一個嘅獨特性，就難以論斷啊？點解所有嘅青年宿舍項目都會係咁樣有一個延誤嘅因素呢？ 咁當然啦，但係雖然佢呢個係特別啲，咁但係朝底其他項目都未落成到喎。 係啊， 咁同埋頭先阿古牧師所講咧，我相信咧總管其他啲項目咧係冇咁複雜，即係單一青年宿舍咧，似乎聽佢咁講咧。都牽涉到好多唔同嘅部門，咁即係我覺得，如果政府係咪真係都有心推行盡快有呢個青年宿舍咧，會唔會喺嗰個統籌方面，即係話咧，我哋有一個部門專係統籌呢啲咁嘅項目，咁而從而咧，即係比如你約開會啊，唔同嘅政府部門啊，解決一啲問題咧，都能夠即係有個好快捷嘅統籌嘅，就唔使話由嗰個即係倡議者，哇，逐個部門去問咁。的確嘅咧，咁樣變咗就會嘥好多時間啦。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青年宿舍呢個計劃咧，有啲乜嘢嘅意見咧？嚇，佢個目標就係想幫到啲年青人啦。咁但係項目延擱已久咧，到底又對於成個計劃嘅成效會打咩嘅折扣咧？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有啲請嚟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嘅主席鄭永信啊，鄭永信你好。 係，鄭永信你好。 系啊，两位主持好。 嗱，郑永信，按你嘅理解咧，即系而家七个嘅青年宿舍项目啦，只系得一个咧就落成，另一个就预计咧系年底落成嘅。其实你嘅理解，即系究竟乜嘢原因导致到唔同嘅项目都有不同程度嘅拖延嘅情况咧？ 嗱，首先咧就当然即系大家都好失望啦，即系听到个消息就话原来做咗咁耐咧，即系仲有一个项目提供咁少嘅单位。其实点解会有呢个原因咧？因为其实我之前咧，我哋啱啱上一个嘅民政事务委员会咧，都其实有一个社福机构嚟讲关于青年宿舍嘅。咁我哋大家啲委员咧都问啊，质问啊，点解话嗰个项目咧讲紧系好多好多年啦，即系六七年前咧已经倾啦，点解倾到而家先碰攞上嚟民政委员会，跟住仲要过财委会，仲有一段好长嘅过程先起好咧？咁大家都好有疑问。咁當然就頭先阿管牧師都有好清楚解釋到啦。過去咧，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喺好多部門嘅協作方面咧，係做得唔理想，就用差去形容啦。即係都冇將呢件事咧放喺心裏邊。咁啊，以至到咧，即係好多時候頭先管牧師都有提到啦，即係可能係政出多門啊，而每一件事咧，可能係新嘅政策，咁佢哋就會覺得啊，即係可能又要傾啊，又要商量啊咁樣。咁但係係咪真係解決唔到咧？又唔係真係解決唔到喎。好多問題又唔係大家想象中咁複雜嘅。咁所以我諗呢個就其中一個好大嘅。 系嗱，不如我哋七点半新闻翻嚟咧，继续同你倾倾咧呢一个问题啊吓。咁啊，18723一七点半新闻翻嚟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和商界举行视像会议之后说，好鼓舞听到外国商会的代表说，愿意向世界宣扬香港的优势，既可联通世界，亦都可以联系内地。他重申和内地通关是他当选之后首要考虑的工作，承认有很多的挑战，他目标是尽量将任何障碍移除。李家超听日下午举行竞选活动，竞选办说将会有过千人出席，警方会很重视和配合，会确保参加者安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说，香港金融和银行体系非常稳健，并且已经建立完善和能够应对风险的缓冲空间和防御机制，联会制度运作行之有效。陈茂波说，需要注视美国加息对资产市场、信贷质素、本地消费和经济等的影响，亦都要关注对市民及中小企造成的负担。港元拆息上升将会增加部分小业主的供楼压力和对生活的忧虑，持续加息亦都意味中小企偿还贷款压力逐步增加。他又提到，美国联储局收紧货币政策，除了减弱美国经济动力，亦都会影响全球的资金流向，香港面对的外部环境更具挑战，环球金融市场或会更为波动。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至今有超过2300间学校复课，今早有26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包括21宗快速测试和5宗的核酸检测，涉及24名学生和2个教职员，其中2宗个案来自同一间学校，患者是一家人。他又说，现在确诊的数字日与日之间的波幅有30至40宗，有稳定趋向回落的情况，看不到有反弹或者是再向上的趋势，但是现在每日大约有300宗确诊，仍然是高的水平，社会仍然有一定传播链，要保持警觉和要做检测。特区政府为来港协助抗疫的最后一批内地援港医疗队的成员举行欢送仪式，出席仪式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时说，一共有391名内地医护来港之后，两地医护并肩作战两个月，本港第五波疫情已经受控，市民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活动，他代表特区政府和香港居民表示衷心感谢。中聯辦副主任何靖讚揚內地醫療隊在香港的兩個月日以繼夜抗疫，展現極高專業水平和敬業精神，香港疫情明顯好轉。內地援港醫療隊領隊崇宇田說，亞博館的所有患者已經全部出院，昨日治療中心轉為備用狀態，醫療隊全體成員感到振奮和鼓舞，認為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4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较早前新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慢线的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去康庄道方向交通亦都有啲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去帝国中心。就喺新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喺康庄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 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禁止进口及售卖电子烟及加热烟嘅条例生效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吸烟咧系上瘾嘅，某程度上我哋都好理解咧，烟民咧都好难自主，因为咧都系一个身体上成瘾咧，系一个变化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加大力度咧，系做我哋嘅戒烟工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青年宿舍计划发展是比较迟缓，大家怎么看呢？到现在为止七个的项目只是得一个是落成了，另外一个就应该会是年底落成的。那还有呢，有两个都未知道几时可以开工的。那究竟大家怎么看，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872311跟我们倾倾的。电话旁边呢，潘永祥，我们继续请回呢，就是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嘅主席郑永信，郑永信你好， 你好， 系啊，两位主持。 嗱，头先咧就讲到咧，即系成个青年宿舍计划，其实当中亦都会唔会涉及到各个部门嘅统筹啊，又或者系一啲协调嘅问题咧？咁但系郑永信亦都可唔可以即系再去细睇咧？由于七个项目咧，佢所占嘅地理嘅位置咧都各有不同，会唔会系？其實亦都有一啲咧，可能就係佢本身嘅選址嘅因素，譬如有一個係喺上環嘅文武廟嚇，一個即係古蹟嘅隔離嘅。咁而譬如頭先提到聖公會嗰個咧，佢就牽涉到另外嘅一啲比較複雜嘅，即係修改嘅地契程序，會唔會反而係嗰個選址嘅問題都令到個成個嘅青年宿舍計劃咧延誤嘅一個主要原因呢？ 好啊，明白嘅。咁啊，當然咧，即係佢睇，可能佢哋都成都會攞呢個文武廟嚟做例子啦。咁但係都係其中只係七個項目嘅其中一個項目之一嘅啫。而同一時間咧，其實你都不能夠接受啦。其實而家講緊咧，即係十年啦，全部啲項目咧都係等咗十年咧，都未見到出現到啊。其實咧，而家咧總共咧係應該係有3500個單位嘅。當時就一定十年前講嘅時候，其實而家只係完成咗八十個單位，其實即係只係得2%咁樣。咁呢個成績表，即係當然係唔合格啦。咁頭先阿燕平你講咧，即係我係同意嘅。可能當然佢喺啲社福機構咧，其實佢哋都面對問題嘅。第一咧就係即係可能佢嗰個地方啊，可能嗰個選址嘅地方咧，可能係有啲古蹟喺隔離啊。而意到其實咧，而家嗰個NGO 選址嘅地方好多時候都要拆翻原有嘅校舍嘅，就係原有嘅地方嘅，咁都可能中間嘅過程咧都牽涉咗好多唔同嘅部門，咁呢個都對佢哋嚟講咧都係一個關卡啦。而第二方面咧就係其實我都聽到，因為社福機構始終咧特別係幾年前啦都唔係做起樓嘅，咁好多時候咧佢哋咧嗰個過程咧。佢哋咧就要可能揾好多唔同嘅專業嘅顧問啦、承辦商下去傾，咁去搞，咁啊當中咧都係棘住咗好多啦。當然就係即係可能佢哋啲政府部門咧又冇乜提供咩協助俾佢哋，咁佢哋就可能喺呢方面咧就花咗個比較長嘅時間咯。咁我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 啊，鄭永信啊，我潘永祥啊，我係嚇， 係 咁我就覺得咧，即係當然啦，即係嗰啲NGO 當然佢個專長都唔喺呢方面啦，即係喺樓啦。但係似乎我覺得 都唔係純粹你責任，因為咧，如果你政府你真係推行呢個政策咧，係咪即係話政府都有個責任，有個統籌咧？即係話譬如話喺消防啊、地政啊、規劃啊各方面，即係都有個協調咁樣。否則的話，你將個全部當好似私人發展商咁樣，咁即係話咧，你遞一啲嘢上嚟，我就好官僚咁樣，我就嗱你俾我啦，我就睇啦。你唔啱喎，咁我就要嘅改喎，咁樣。咁但係你知啦，發展商就當然有個好強大嘅專業團隊啦。但係啲 NGO 唔係噶嘛。咁所以如果你政府唔係有一個即係統籌咁樣，你話叫佢自己去慢慢摸索。咁同我嗰陣時都我哋差人收會都有幫過啲 NGO 做嘢嘅。咁但係當然顧問還顧問啦。你畢竟唔係佢嘅專業團隊啊嘛。咁所以政府你覺得係咪都係應該要主動啲？幫手去統籌下咧嚇。 哦，咁當然啦，第一責任人咧就一定喺政府嗰度嚟噶啦。頭先我新聞之前都講，其實咧即係過去喺政府咧係推動呢個項目嚇，特別喺民政事務局咧，我自己覺得係非常之唔理想嘅，個成績都係唔合格嘅。因為佢作為一個牽頭嘅局咧，其實佢應該係有個責任咧，係去協助呢啲社福機構咧，係處理佢哋當中面對嘅問題噶嘛，亦都同一時間咧幫佢解決噶嘛。咁你都係你先係要即係真正嘅推動得到嘛。而家講緊係十年啊，即係足足一年嘅時間，都係只係交到咁嘅功課咧，咁當然係唔係成功啦。其實而另一方面咧，我自己其實都有啲經驗啦，譬如過去做推動過渡性房屋咁樣嘅例子。咁政府當時我記得四年前到，咁政府嘅當時就話我哋三年啊，就希望起到幾多個萬五個單位，其實佢都陸陸續續都起緊嘅，起咗好多啦，即係已經係差唔多接近過一萬個單位啦。咁佢哋其實個形式係基本上都好接近嘅，佢都係揾一個社福機構去做。個社福機構一樣咧係要揾一啲嘅專業團體去支援佢，跟住咧政府亦都要提供配套。咁但係喺運房局嗰度咧，其實佢當時係做咗好多功夫嘅，包括運房局可能仲有一個專責嘅小組啊，佢個專責小組有一大嘅團隊去幫佢拆牆鬆綁，同啲 NGO 去解釋點樣去做啊，同消防去協調啊，同屋宇署去協調啊。咁我自己都我知道之前都好棘噶，譬如屋宇署咧，佢要起呢啲過渡性房屋，起到一層樓可以擺六十年咁樣嘅。咁運房局就同佢哋拆啦。喂，究竟我可唔可以即係唔使去到咁嘅 standard 啊？咁樣，譬如消防咁嗰啲咩花灑，可能你都好清楚啦。啲花灑又要去到邊度咁樣？咁呢啲又係要去拆啦。咁其實即係個政府係有角色同埋係有經驗係做得到嘅。咁但係民政事務局咧，即係唔好意思啫，佢就真係今次呢件事裏邊咧就做唔到佢哋應該有嘅角色啦。 喂，但係所以會唔會其實？根本就不应该由民政事务局去负责做统呢啲嘅统筹咧，即系当然啦。如果非政府组织咧，主要都会牵涉到民政事务局同埋劳福局噶啦吓。咁但系会唔会因为你讲紧一个发展嘅项目啊嘛，系咪应该将呢个嘅统筹嘅工作交俾另一个部门，可能会系更加好咧？ 不过嗱，当时又有倾过嘅。咁你青年宿舍，因为民政事务系主管青年工作，咁其实当时起嘅楼嘅时候，起咗出嚟嘅时候咧，就喺大埔，佢哋都唔讲紧话，唔系净系提供个住宿嘅，佢都希望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配套啊，有啲培训啊，有啲嘅生涯规划啊等等咁样，咁都系有相关嘅嘢系去做嘅。咁但系即系只不过系嗰个专业协作嘅部门，譬如运房局系咪应该都可以参与一部分，帮佢拆墙松绑咧？即系我哋就其实都讲唔希望政出多门，喂，嗱呢件事就系呢个局负责咧，其他局就唔关佢事啦，咁样又唔得嘅。咁所以就即系希望可以即系今次系可以吸收呢个经验咯。其实而家都唔迟嘅，即系大家都觉得如果呢件系一件紧要嘅事，我哋都希望为到青年嚟做多啲工作嘅话，咁其实你而家马上去审视一下，究竟系咪可以加快所有嘅项目咧，系帮手去处理咧？咁我觉得都系可以做得到。 啊，郑明顺啊，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嘅，即系毕竟咧，即系青年宿舍都系民政局嘅范畴。咁但系会唔会咁咧？即系话喺唔同嘅阶段，就有唔同嘅局帮手咧？即系话你如果系审核嘅，即系话一啲非政府组织去提交呢一个建议嘅倡议嘅。咁就由一個局去做啦，但係當去到年接納咗，去到一個建築規劃嘅階段咧，就會唔會即係喺比如話發展局佢哋就牽頭幫手咧？你個頭先講好嘅，嗰啲過渡性房屋，我哋睇到咧真係好快嘅，好快嘅，就因為真係有一個局去專籌負責，咁咧就好多拆牆鬆綁咁樣，咁統籌，咁即係會唔會都？第二，政府吸收到呢個教訓咧，即係話喺規劃同埋建造嗰陣時候咧，有其他局去負責參與咧，咁樣。 哦，咁當然係好啦。不過即係講真，即係其實你話係咪個個一齊協調一件事，係咪啲咩好新鮮嘅？我絕對相信唔係啦。過去有好多嘅經驗㗎啦。咁其實你譬如而家又以過渡性房屋為例，咁過渡性房屋佢有個專責小組委員會，佢都唔係淨係叫運房公司人喺度傾㗎嘛，佢都會叫屋宇署啊、發展局啊、就是、消防啊，各個部門都一齊傾㗎嘛。咁所以其實即係我都希望民政事務局咧都牽翻個頭，即係咧都捉翻啲部門大家去傾下，即係唔好即係覺得係好困難嘅時候咧就即係。放棄了呢個項目，因為我覺得最後我哋都是要關顧我哋嘅青年嘅。其實青年要住宿的問題咧係嚴峻嘅，即係我哋都希望我知道很多青年人，你唔係話啊，即係佢為咗話自己有個獨立空間都唔係嘅，即係可能佢喺個工作裏面有佢嘅需要啊，各方面咁佢都希望又可以儲下錢咧，其實都是可以幫佢一把嘅。咁即係點解何樂而不為呢？同埋再加埋即係頭先講緊過渡性房屋已經有相關嘅經驗啦。其實即係當然又未必完全一樣啦。咁但係真係有啲嘢係可以簡化到啲情緒，咪盡快去處理咯。 好啊，唔该晒你郑永信倾到呢一度，麻烦晒。阿郑永信咧系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嘅即系成员嚟嘅，咁啊系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嘅。不过潘永祥其实讲到即系青年宿舍咧呢一个嘅构思咧，可能都正如头先阿郑永信咁讲咧，其实反映咗另外嘅一啲嘅问题。当涉及到一啲嘅跨局嘅协作嘅时候，其实点样可以做好呢个跨局？同埋跨部门嘅流程咧， 吓，我觉得呢个咧，其实都系睇政府有冇心嘅啫。即系如果觉得呢一个系一个重要嘅项目，佢哋好想推行嘅，佢哋自然咧就会摆资源落去嘅。吓，你睇到过渡性房屋都系啦，佢觉得呢个系佢哋觉得系重视嘅，咁佢直情咧即系可以统筹，不但唔会好似出现阿古牧师嗰方面，你交咗嚟，我唔系有责任帮你睇嘅咁样，反而咧调翻转，佢哋做一个促进者。即是说喂，我急过你，即是嗰啲咁嘅政府部门，我急过你，不如你仲有啲咩未做得到啊？我帮你做啦，咁样协调啦，咁样。咁似乎我睇到咧，喺一个青年宿舍里边咧，政府唔系咁重视佢咯。 同埋系咪特别针对由于即系负责去处理嘅都系啲非政府嘅组织啦，咁相对地可能佢哋嗰个嘅建筑经验啊，要逐步去累积啦，咁所以可能更加需要一个一站式嘅统筹嘅平台，系咪？ 冇错，冇错。 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啦，我哋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啊，就系加息吓对于供楼嘅影响会系点咧吓？1-7-2-3-1，转头翻嚟同大家继续倾啊！ 真系我只不过讲紧我女嘅故事。我最开心个反应啦，就系好多其他家长同我倾偈。 母亲节快乐！佢系坚强妈妈钟丽琪。 其实我系有一样嘢系好等待，就系Isabella 嗌我妈妈咯。就算系唔知乜嘢啦，咁但我觉得有一日嘅，你想揾嘢，你 complain 一定有嘅。不过我真系好感谢每样嘢咯，呢一刹那，所以我唔会觉得系怨咗任何人。 星期日朝早8-1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哇，瑞文又在做高强度训练，你好 fit 噶啦！ 世杰，我嚟紧要同朋友跑街啊，谂住由九龙跑去新界，梗系要练好啲体能啦。 咁就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外展训练资深导师 Norman 推介你跑一条穿梭新界九龙街市嘅路线，街跑之余加啲古迹元素，系咪更加正先？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讲下可降解塑胶嘅新趋势。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当佢未解释到地震点嚟嘅时候咧，用一种传说神话嘅方式去解，即系超自然现象，呢个都系好普遍。 哈林石实验， 好似叫地声波啊，即系地鸣声啦，即系地震之前之后听到嘅声。 啲坑渠里边嘅曱甴咧飙晒出嚟， 呢个系科学证明咗未咧？咁样 有人 有记录。 星期日晚深夜12: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美国联储局咧就一如预期啦，系加息咧0.5厘之后啦，金管局咧就今朝早有一个最新嘅公布，就系基本利率根据预设嘅公式咧上调至1.25厘，亦都系今年以嚟咧第二次咧上调利率，亦都系即时生效嘅。咁睇到就系金管局嘅总裁余伟文咧，亦都特别留意，即系特别提醒市民啊，有关于供楼上面嘅一个风险嘅增加问题。潘永祥 系啊，呢个的确系嘅，因为咧。过往咧，即系总管即系美国去加息咧，咁因为香港个银根都系充裕嘅，咁所以变咗都冇话贴到好紧去跟嘅。 咁但係似乎而家咧，即係睇個趨勢一路咁樣，即係有個加息嘅趨勢咧，咁自民事咧都要小心嘅嚇。畢竟咧，因為我哋而家買樓咧，好多時供樓咧都係講緊廿幾卅年嘅。咁即係你如果你長遠嚟講，如果個息率係向上升嘅時候咧，咁尤其是而家啲樓咁貴咧，咁好多市民咧其實佢都啱啱好嘅。咁即係計到可能佢覺得個利率都係可能過緊兩厘啊，甚至可能低啲嘅，咁就可以負擔得到啦咁樣。但如果個息率向上調嗰陣時候咧，咁佢咪仍然可以負擔得到個嗰個供樓嗰個款項咧咁樣。咁所以接者咧都要小心嘅。 過有一段時間就即係有一個説法就話供平過租啦嚇，咁係因為嗰個利率咧係比較低啊嘛。咁今次即係加咗之後，潘永祥係咪即係依個説法都應該會有機會成為咗另外嘅一個過去㗎啦？ 我相信係啦。嗱，即係其實所謂即係供樓仲即係平過即係收租咁樣，咁即係話好多平過租樓咁樣，咁或者有啲人就話不如即係拎到啲租金落嚟供樓啦咁樣，咁其實都唔係好準確嘅，因為好多時就視乎你俾幾多首期嘅啫，嚇、通常你話即係供樓仲平過即係俾租咧，好多時咧都俾咗兩三成，甚至可能多啲嘅首期嘅。咁如果你話即係俾一成嘅首期咧，我相信咧其實咧都係咧即係供樓個負擔係重過租樓嘅嚇。 嗯，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京樂按揭轉嘅首席副總裁曹德明啊，曹德明你好。 係，曹小姐，潘生你好。 係 你好。 曹德明啊，點樣分析今次嘅加息咧，對於嗰、那個供樓人士嗰個壓力嘅影響，其實究竟會有幾大咧？ 今次其實加息都喺比市場上嚟計咧，其實都相對叫溫和啦。咁其實市場上預計就 0.75 啦。咁其實實際上我哋之前喺個報告裏面都睇過咧。咁其實我哋睇佢全年有機會加到係兩厘二咁上下嘅。咁因為佢個今次佢哋個印錢速度啊，我哋叫係即係個資產負債表嗰個規模咧，其實擴大得好快同埋好大。咁比上一次嚟講咧，那個斜路咧係較為急啲嘅。咁其實金管局主席都有提過，咁今次如果佢哋係要加息同埋收水個時間表咧，咁係會比上一次較為急同埋係進取啲嘅。咁但係香港有好處，因為香港本身都係有個聯繫匯率喺度啦，咁都我哋叫係鹹淡水交界啦。咁其實同國內都係聯通啦。咁其實佢變相嚟講咧，其實佢個銀行個結餘依家都仲有成3000多億。咁如果你純粹講緊嗰個利率計咧，其實三個月六個月。或者一年個拆息咧，其實已經係開始跟貼緊你個聯邦基金開始加息個位嘅，咁去到 0.75， 今日都係較為高啲。咁但係一個月嗰個就得意啲嘅，一個月嗰個咧，其實因為有個我哋叫 time lapse 咧，咁其實佢有最主要就係睇翻嗰個銀行本身嗰個資金啦，同埋裏邊個結餘有幾大啦。咁其實啱啱都提過啦，有成3000多億喺個市場上裏邊啦。咁所以其實佢變相嚟講嗰個加息嗰個速度咧，會可能滯後啲嘅。咁其實今日都仲有機會回翻添。咁其實五日個新低係0.189嘅。咁其實喺個供款裏邊咧，就相對地係平咗添。咁但係當然。樓就啱啱阿潘生都提過咧，都係長遠去睇嘅。咁其實喺嗰、那個我哋叫逆周期措施咧，其實根本佢其實早前嗰時候已經喺嗰個供款嘅貸人裏面咧係做咗個 lock 嘅。我哋即係話即係要加三厘嗰個壓力測試嘅。咁其實理論上咧，每一位供款人士咧，其實喺個加息周期裏面咧，其實喺加三厘之後咧，其實佢哋都應該仲勉強承受到嘅。咁但係當然佢哋嗰個支出會有影響嘅。咁就好似啱啱都提過啦，如果佢哋係供緊當個例子500多萬30年計啦，咁其實佢如果之前係用 0.3 計加 HIBOR 1.3，佢都係實質利率大概幾毫之間啦。公 民係唔好意思，曹德明啱啱。听唔清楚，500万嗰个例子吓，你不如再讲一次。 500万借贷30年，用 HIBOR 加1.3计，咁当佢系0.3啦。咁其实佢依家都系实际供紧1.6嘅利率，咁其实供紧17,000多蚊度。咁但系如果佢假设个 HIBOR， 我哋之前都讲，如果今季尾啦，有机会挑战0.8啦。咁即係呢個就進取少少啦，因為其實上三個已經到咗啦，差唔多。咁其實佢等於實際利率就2厘1嘅。咁其實佢個供款咧大概係18,700蚊咁上下。咁同啱啱提過嗰17,000多咧，其實大概差1,200蚊咗緊，差7% 度。咁但係當然睇嗰個第一個叫做我叫保險位咧，那個cap 頂咧。 都仲差大概有12%到嘅。咁其實相對喺嗰個供款嗰個保險度咧，都仲有嗰個位去調節嘅。咁當然壓力就有少少會調高咗。 啊，曹德明啊，嗱，而家咧我哋供即係做按揭咧，好多時我哋都會用兩個數啦。一个就是即系同业拆息，即系我哋所谓嘅 H 啦，再加通常都一点几啦，咁或者系 P， 即系嗰个最优惠利率减二点几咁啦。咁如果当嗰个 H 咧，通常都变化都会大啲嘅，即系有阵时咧，即系上落落，有阵时佢一厘都有嘅。咁但系个 P 咧，我见到几年咧都冇点喐过嘅。咁系咪即系变咗对于置业者都有个保险咧，即系话总管佢嗰个 H 咧有阵时会上上落落，但我 P 咧如果唔变嘅时候，咁我都 cap 住可能 P 减二点五，咁我都系去到二点五啫。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今次加息会唔会将个 P 都有机会即系推高咗咧？ 嗯，同埋今日睇到啲有一啲嘅银行咧，佢个 P 都系冇变到嘅。 系。 大部分銀行都冇變到嘅，咁其實兩個都講得非常好嘅。咁其實佢最主要咧，其實兩 H 同 P 咧，其實兩個都係浮動息率嚟嘅。咁其實最主要咧 ，H 嗰、那個我哋叫嗰個敏感度梗係高啲咧，每一個去睇啦。咁、那個 P 咧就主要就係睇資金同埋睇嗰個美國嗰個息率為主嘅。咁、其實如果上一次睇咧，其實個美國息率要去到幾多位先會影響到個 P 咧？咁其實一般咧大概有三厘咁上下到啦。咁其實佢要加到大概兩厘二五度咧，咁香港個 P 開始會有啲反應啦。咁當然又睇翻當時個資金啦。咁如果資金都係仲係較為寬鬆嘅話咧，因為個 high bond 本身個拆借同拆借嗰個位係較為寬鬆啲咧，咁其實佢個 P 咧就會影響慢啲嘅。咁但係上一次都睇得到咧，就如果個 high bond 係扯得高嘅話咧，其實個 P 都會慢慢慢慢直接影響得到，因為上次 high 到係兩厘幾嘅，咁所以個 P 咧喺銀行裏面都喐咗少少，叫0.125啦。咁又間間銀行個資金成本唔係完全一樣嘅，咁所以其實就由兩個 P 咧，就當時變咗四個 P 出嚟嘅。如果大家有留意， 冇錯。咁即係如果仍係用講緊即係按揭用 P 減二點幾咁樣，咁如果 P 咧即係較為冇咁敏感啦。咁同埋即係可能佢上調可能都係講即係一厘以下咁樣，咁會因為咁樣緣故，即係接者咧就相對嚟講冇咁擔心咧？ 擔心一定會有嘅，始終利息加咗之後咧，其實心理壓力始終都會食少餐飯啊，或者係出少幾七幾出少啲街啦，咁對嗰個消費可能會有啲啲影響嘅。咁但係因為佢啱啱提過啦，因為其實喺金管局裏面咧，其實喺過往嗰幾年咧，係09年之後咧，喺美國印銀紙嗰時候咧，其實佢已經開始印做咗嗰個逆周期措施啦。咁其實喺每一個客裏面咧，其實有三嚟個我哋叫緩衝位啦。咁當然呢個都係濕住翻個經濟啦。如果經濟都係持續係平穩向好咧，咁其實呢三嚟咧，其實就相對係安全嘅。咁再加埋咧，其實嗰個 P 咧，喐動個位會慢啲咯。但係當然，如果係美國邊加息係較為係急進嘅話咧，咁之前都有話可能去到成四厘度，咁佢香港可能都會有少少影響咯。咁但係因為有啲都係市場講話，明年可能去到兩厘半或者兩厘七五都會回頭啊。咁呢個都仲係有待觀察。 嗯，好啊，唔該曬你，曹德明，傾到呢一度，麻煩曬嚇。曹德明咧係經樂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嘅。不過咧，潘永祥，如果留意翻今日嘅一啲地產嘅新聞咧，似乎呢一個嘅消息咧，對於啲即系地产商去推个新盘或者新楼咧，唔系太大影响。 的确系嘅，因为咧就的确嘅咧，市民睇咧，即系当然系息率都系其中一个考虑因素。咁但因为咧，总管如此咧，因为而家我哋个息率都系低，即系唔同我哋过往咧，即系曾经试过廿厘都有嘅。咁所以变咗，如果你系讲紧十厘咁计，咁你多一两厘咧，就会嗰个影响好大啦。咁但系因为而家你个息率都系讲紧。一般嚟講都係一點幾至兩厘嘅按揭，咁佢覺得就算我加多0.25，甚至我哋到一，咁又如何咧？咁佢都係負擔得到啊。反而佢覺得其他因素，包括嗰個供應啊，或者係嗰個通脹啊，嗰個方面啊，咁樣變咗可能咧，考慮完之後咧，覺得依一個即係息率個影響咧，都係相對於輕微嘅。 不過可能係咪都要考慮咧？而家我哋嘅供樓年期咧越嚟越長，即係當進入一個加息周期嘅時候咧，其實你嘅負擔就真係會越嚟越重。係 啊，冇錯啊。咁所以變咗，因為的確嘅咧，而家過往好多時都係十幾廿年， 而家去到真係三十幾 年 嘅。咁所以變咗你諗下啦，你自己嗰個經濟狀況喺依三十幾年係咪都係不變呢？係嘛？咁、如果你十年後，咁你個經濟狀況，你知個家庭收入變咗又會點咧？咁依都係要。即係仔細咁樣去小心考慮嘅。 所以市民咧真係要小心留意咧加息帶嚟嘅影響。今晚到此為止，唔該潘永祥，拜拜。 拜拜。